观点里面是从命门里面分散出来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你能够从上阳区块有一点拉力，把这个肾脏里面的气把它拔出来的话，它还可以拔。那张仲景的这个受寒邪用桂枝加葛根汤，它是从太阳来拔，对不对？葛根把肾水之气这样的加上来，那这也是一个路子。而这些路子，可是像肾脏受风邪的张仲景用柴胡桂枝汤的那个主症，如果对到现在的西医，根本是什么僵直性脊椎炎吗？就是可能现在人叫什么僵直啊，什么脊椎，但是古时候的人就说这是肾脏受风邪，所以用的药也不是什么补肾药，而是感冒药啊，就是桂枝汤、柴胡汤加到一起这样子。就是这条路子，同学，我们要至少还有一个印象。那它的辨证点也很简单嘛，一个不能弯，一个不能直嘛。好，那其他纯粹的腰痛再来补肾。那他就说，当然逍遥散加防己呢，是一个比较伤身体的药，所以他就说刚开始一帖就好。那如果一帖没好的话，你就用白术跟杜仲啊，就长期的吃，那这样会比较有效。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古时候的这个所谓的累力的问题了。累力就是我们前面十六味油气引教的，就是淋巴这个地方长出一坨一坨的东西啊。那当然在陈士铎的书里面，我想他那种一坨一坨东西比较会偏向于疮吧。哎，请问一下助教，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统说的累力啊，这个大鱼啊，传统说的累力这种东西有可能是会破掉然后流脓出来的吧？那请问西医学所谓的淋巴癌会破掉流脓吗？不太会嘛，对不对？所以那我们中国人说的累力这种一坨一坨然后破掉流脓这种东西，它的位置是西医说的淋巴吗？是不是也不见得是？不确定啊，好，没关系。就这一类的东西，那我想我们之前有教十六味油气饮嘛，那所以这边啊，陈士铎他们的方剂呢，我也是放在这边有一些参考。像这一块啊，这个无名种督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方子，那我们就知道一下就好了。而后面那个辨证录，它是在讲乳痈，当然乳房发炎啊，长块，我们之前柴胡汤医案也有给同学朱木通的那个说法，朱木通说通常乳房的那个发炎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葛根汤症，然后接下来变柴胡汤症，然后再之后再怎么样，对不对？就是一开始是可以照六经辨证的感冒来医的。而陈士铎他这地方提到的是什么呢？说如果一个人的左边的乳房里头忽然出现一根肿块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是肝气郁结啊，所以就可以，所以要从这个肝胆来治。所以它并不是在给你一个什么乳房肿块的特效方，不是，它是专指左边的。所以我这边只是在，因为它专门只有左边的时候才能从这个路子去思考啊，所以就放在这边。那他说这个方子吃一吃之后呢，吃十帖之后会好很多，然后再吃十帖断根。那断根的十帖就不放瓜蒌了，因为瓜蒌如果一直吃的话会拉肚子，拉得蛮难过的。那接下来啊，这个辨证录的雷利门其实也是几个它基本的方子，跟下面那个十四秘录洞天奥指那有点像。那我这次把这些方子放在那边，主要是洞天奥指的雷利窗里面啊，有给一个辨证点。同学，我觉得这三个辨证点我们要参考一下，就是洞天奥指的雷利窗这个地方呢，他说雷利的成因啊，有可能是肝胆，有可能是脾胃，有可能是心肾。 那他的这三个东西的这个辩证方法，我是觉得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下，就是如果以后遇到那种你想要用十六味流气饮的那种淋巴的病的患者的时候，你当然要有一个观点在那边，就是说我要看看它是肝胆还是脾胃还是心肾，来决定你开药的路数。那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个在讲义的83页最中间那一坨啊，他说如果是肝胆的话，它的脉是怎么样呢？它是左关脉闭塞，右关脉闭滑。这样子讲，同学听不听得懂？左关是脾胃嘛？我说反了哦。肝胆是左关脉闭塞，右关脉闭滑哦。所以，哦，对不起，左关是肝胆嘛，对不对？就是当你的肝胆之脉啊，好像不通的时候，就是肝胆之气不能通畅的时候，那你把到你的肝胆脉就会有一点摩擦，对不对？就肝胆的气过不去。那肝胆的气过不去的时候呢，那你的脾胃的这个消化机能就会好像不能够动，就有种什么东西塞在里面，就按在里面。滑脉就好像是你隔着一个保鲜膜按一条活的蚯蚓那种脉嘛，啊，就是那种这种。所以因为肝胆之气通不过去，所以这个消化系统都在那边堆积啊，这样的一种脉，它是要治在肝胆。那另外呢，他说治在脾胃的话是右关脉啊，就是右关脉一定是脾胃之气是不够的。他就说，所以浮而无力或滑而有力，为什么这两个完全颠倒的脉都要治在脾胃呢？因为脾胃气很虚的时候，它就会气虚的这个劳脉就是一种虚大而空嘛，没有力气的脉。可是如果你的脾胃里面已经塞满了痰的话，那你按下去就会按到很有力的滑脉，因为里面已经都是果冻了。他又说当你的脾胃不行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痰产生出来，这些痰塞住了也会形成累力。那另外他就说心肾不交的人哦，他的整个身体的结构会有一些问题啊、哦，所以心肾不交的人全身的这个沟通交流的机能都会乱掉。所以他说心肾脉是怎么样呢？他是说左寸脉闭滑，右尺脉闭塞，就是说你的本来我们心肾相交的人啊、哦，心脉跟肾脉的感觉都差不会很远，可是心肾已经脱开的人，本来心火是要拿来润肾水的，肾水是要拿来让心火不要烧太旺的，现在既然脱开了嘛，那就心火在那边一直烧一直烧，所以就一团火闷在那边，就把到心脏这个地方有滑脉，那这个心火不会到肾，肾里头都没有命门火了，没有肾气了，所以肾脉发起来就气都不太通。那这样的人他的也会因为心肾不交啊，有这个累力疮的问题。所以他就说如果一个人的这个身体这个脖子啊这些地方像一坨一坨的那种东西长出来的话，你如果是打出来它就比较属于肝胆类的，那就用第一个方子。那如果是脾胃的痰造成的，那你用第二个方子。那如果是心肾不交造成的，那你用第三个方子。不过第三个方子哦有点残忍，要用到一对乌龟啊，一雄一雌。我不晓得，就是我想这是个人的偏爱吧，就像家里面有养狗的人大概不太喜欢吃狗肉吧。那我就是那种对狗肉有相当的好奇心，可是家里有养乌龟的人，就是一般人的观点是觉得狗比较可爱啦，但是刚好我比较喜欢乌龟，所以可能就是会，然后在下面一个方还有用猫的头，那你们有养猫的人那又不行啊。有时候啊会觉得我们人啊真的是多情被多情误啊，我会觉得比如说你如果到香港广东之类的地方去看他们的那个宠物店跟鱼店，会觉得他们那边的金鱼啊宠物啊都卖得好便宜哦。你知道宠物的价钱其实往往是跟人类多么重视它成正比的，就像在美国它很难真的便宜， 因为美国人对于这种小动物有一种把它看成是人类的那种爱心哦，这种爱心我们简称为乱伦哈，就是说它的这个生物的层级都不太管啊，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秩序性的感觉。可是在中国这种很有伦常道统的国家呢，动物是什么？就是会走路的蔬菜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这种泱泱大国就觉得人类的灵格是很高的，动物跟蔬菜的灵性是差不多等级的，动物有感情，仙人掌也有感情，对不对？就是说差不多，就你如果骂一个小猫，小猫会难过，那你骂一朵花，花也会难过，对不对？而且有时候花比小猫还难过，猫是不怕骂的。所以它的那种就是西方国家可能会把动物跟人类看成那么一体感，然后众生一体这样子，但是在这种东方文明的国家，就比如说中国，因为中国古代的中国又没有那种轮回的观念，就是等到佛教传来说什么人会投胎成动物，动物会投胎成什么人，这种就会让人觉得灵格是一样的了。但是古时候中国也不太有那种观念，所以会觉得反正动物嘛跟蔬菜差不多，那这样子这些药就顺理成章的用了。不过我想现在我也是有这些感情的包袱了，你就是养过乌龟就不太想吃乌龟，养过猫就不太想吃猫，那我到现在是还没有成功养过狗，所以听到狗肉还好奇，那养过狗之后大家又不能吃狗了，所以这是很麻烦哦。所以你如果要贯彻我们中药的这种美食主义，大家什么都不能养。那接下来他讲到啊，疝症，疝气这个病其实也是走肝胆好医，只是疝气这个病呢，我不太觉得是属于少阳病的区块，也就是疝气它有可能可以透过疏肝解郁的方法治疗，但是在我个人面对这个病的时候，总觉得那是比较是属于厥阴病的事情，就是睾丸被缩入腹中，或者是肠子啊小肠掉到阴囊里面去，这种病其实不太属于就是不太属于少阳。但是因为这都关系到，因为疝症的话，我想我们中医这个最大公约数正确的思考就是这东西当然是跟厥阴肝经有关了，所以你要治疝当然是要处理厥阴肝经的问题。那如果你的疝症是睾丸内缩的话，那通常都是厥阴经已经太寒太没有能量了，所以那在这边它的方子，它有第一个方子啊，就是睾丸啊，就是缩进去的，那它就是用一些通肝的药啊，来通它。当然你也可以说它里面有一些药是我们现在不太能够理解的，比如说为什么用白术，为什么用沙参，其实这种复兴主义派里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药的用法，我们现在不容易理解。不过至少这个方就是这样子处理。那这个疝症他们也会说叫做狐疝，为什么像要叫狐疝？因为像狐狸一样啊，像躲在洞里面一样跑出来啊，那个就是所以像狐狸。那这个那另外呢，他另外下一个他什么孙真君的这个方，这个方比较像一般十方通用的方，像我们十方啊什么橘核丸啊暖肝煎啊，反正就是能够通肝气暖肝经的药，大概都是蛮可以治疗到这个肝经上的病变的。那这个睾丸会缩入肚子还是怎么样，这种疝症啊，就狐疝症，张仲景的书是用什么，同学还记得吧？蜘蛛伞啊，就是蜘蛛不是会抓着一个蜘蛛丝这样爬上去的吗？所以那些东西掉下来你就给它吃蜘蛛啊，然后它就爬上去了啊，就是所以好，你说猫狗太可爱，乌龟太可爱不敢吃，那蜘蛛不可爱敢吃了吧？结果还是不敢吃，就各位同学都很挑嘴啊。那既然张仲景的蜘蛛伞不好用，那没办法，那你就要用十方啊啊！就是那这种暖肝的药其实很多选择的，你甚至这个肝经的大敦穴啊，就是脚上的大指比较偏向二指的那一侧，这个脚趾甲的下面旁边一点大敦穴，用灸的啊，常常灸疝气也会好。当然这些都是指这个疝气，我们假设它是厥阴区块的事。 那有没有疝气是不属于厥阴区块的事呢？ 也有啊， 就是如果你的疝气是有一节小肠凸到阴囊里面去，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当然有可能会牵涉到厥阴区块，但是不见得是绝对的厥阴区块。不过在张仲景的书里面，那样的病他也称之为寒疝就是了，那就是张仲景的大建中汤症。大建中汤症是专门治一个人肠子松开的状况。那当一个人他的气已经寒到已经整个身体的约束力都没有了，肠子，人的肠子照理说好像是有一些类似膜的东西把它约束住的，那当那个东西都松开的时候，我听说有人在临终，他们家老长辈在临终，然后他们看到过这种肚子，就张仲景形容那个大建中汤的肚子，说提起初见有手头足，就好像你的肚子里面养了一个电影里面的异形啊，他从你的肚子里面爬出来，那你看那个人肚子，那个人肚皮是这边突出一块，那边突出一块的，那样子的病是因为太寒了，所以肠子松开了，所以那个肠子就从肚皮上面凸出来，让你觉得很恐怖，怎么肚皮都不平了这样子。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形成的疝气是有可能的。那样就用张仲景的大建中汤啊，这个椒姜仁饴嘛，花椒属花椒就是属椒嘛啊，花椒、干姜、人参跟大量的麦芽糖，用这样的方法来把这个肠子重新约束起来。哎，不好意思，助教啊，你们西医的临床会遇到这种肠子松掉的病患吗？啊？ 腹壁疝气。 哦，腹壁疝气。哦，这样子。哦，用外科手术这样子。那像那个张仲景大建中汤症说那个肚皮上面凸出来一坨一坨那种呢？有没有看过？哦，这样子，那你们也是用手术是不是？啊，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临床还是会遇到的啦。就张仲景说的那个寒疝，果然不是科幻片所，果然不是科幻恐怖片所独有的啊、哦。那临床还遇得到，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治法了。那谈疝病的话，以后我们课本里面也会遇到。那接下来这个胆脑相关这个议题，其实大部分的方子同学都给过同学了。后面那个治鼻渊的、啊、胆热宜于脑啊，然后就变鼻渊，这方子之前在葛根汤治疗鼻子过敏什么的时候，鼻窦的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给同学过了。那这个日本人的话，他们就比较是用四逆散加吴茱萸牡蛎来治这个，但是意思都是要把这个胆热降下来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那前面他这个论脑痛呢是这样的，就纯粹只是为了理论所以收这一条，就是说他认为说胆热宜于脑，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脑子有在脑头壳中间那个脑在痛的话，那你也可以从这条路去治啊。所以从肝胆啊，因为这条在实质秘录里面是跟那个前面那个治五十肩的方子在一起的，就反正就是遇到什么病就药啊，猛药，然后用酒煮，然后喝到你醉，然后那个药性就冲到，然后你就好了，这样子就是那一类的治法。所以他又是把这些走少阳区块的药，然后用酒让它冲到头上去，把头里面的那个风邪啊把它逼出来，这样子。那不过这个方子是讲得很帅啦，各位同学，到今天我们或我自己或者是我们周遭的人得过脑痛的举手一下。没有，对不对？没人得过，所以再帅也没用啊。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方子，就是所谓的老子说的嘉宾者不祥之气嘛。就当你有一把清明宝剑在手上，你会想找一个人来戳戳看，然后看到这么看起来这么帅的方子，然后放眼望去都没有人得脑痛，就觉得真可恶啊，都没有人生病，这是很微妙的一种这种善良背后的邪恶啊。那接下来，所以这个胆脑相关我们姑且不细看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